欢迎到我他周报爱杰特。 我是每日。 今日4月28号 ,2025 年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大悲报对于好多抽 switch 嘅人嚟讲，星期。不过喺之前讲啲附文先啦。首先就是全球的啦，这件事就是圣方济教皇，应该其实香港叫教宗，但其实有地方都叫做教皇的，由日本就叫教皇的，就享年88岁。 其实两者都啱的，因为我们一般叫教宗啦，就是讲他是领导紧整个天主教啦，讲教皇呢，他因为他是梵蒂冈国的皇帝，咁所以两者其实都啱的咁样啦。 其实之前那段时间他肺炎入了医院，大家觉得他就叫做什么 摆唔耐噶啦， 梦主重召噶啦，即系叫等大家等，基本上就等叫做随时走咁，叫做咩挨埋个复活节假， 啱啱复活节 就系结束咯，系咯， 佢系撑埋个复活节有个弥撒定系乜嘢，我嗰啲 弥撒啊嘛， 出嚟同大家讲嘢嗰啲类似咁嘅嘢啦， 系啦，即系照撑埋呢个咯， 跟住第二日就过咗身啦， 就尽忠职守。 个时间点应该系先对外公开咗，跟住见阿曼斯，即系阿朱迪曼咋。然后第二日过身嘅， 系啦，即系要撑埋晒所有，即系连最后要万事都见埋啦，咁就所有嘢做晒，即系叫做清晒所有手尾，咁就可以去见上帝啦。 咁啊，有人讲笑咁讲啦，就话啊，即系因为嗰阵时阿万事佢出咗村啦，佢第二日先出啊嘛，非常接近嘅时间点，佢讲呢头讲完话佢啊先能见完教宗啊，如何那样，咁跟住就。佢过身嘅消息就出咗啦，唔系最啲过身啦，教宗过身，咁啲人就话哦，我哋揾到凶手啦，系边个啦？原来你只手握过就臭啲嘅，讲笑啫，咁啊，类似嘅情况，点解同 ACG 楞咗少少关系啦？另一张就系复活节嘅贺图嚟，其实系阿傅利莲同阿教宗嘅叫合照啦，其实发到一张图啦。咁本来就好普通嘅，就只不过一张复活节贺图，咁可能当事人有宗教信仰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出完之后，大家都知道第二日发生咩事啦。咁啲人话哦，不愧系葬送的傅利莲。因为再重申一次啊，葬送的傅利莲入面呢个 title 入面个葬送的嘅意思就系佢送走咗好多人，即系见住好多人离去嗰、那个葬送的，咁啊连教宗都俾佢葬送埋啦。啲人讲笑咁样讲， 有个搞笑漫画啊嘛，咁咩最强咧就系悟空强，光头强，唔系，总之就咩斗长命，咁全部连一年最强，即系最强， 挨过晒所有人，挨完晒所有人，你咪赢咯。 系啦，嗱咁咧，啲人讲笑就系依家啱啱好前嗰两个月上完教宗选战嗰套正题呢套戏系政治悬疑片嚟嘅，咁我就走咗去睇，咁啊，大家睇完就哇，唔使咁快系嘛，啱啱睇完戏院睇完，而家睇真人版。 嗱，之前嗰个系睇戏嘅，系预演嚟嘅，系实战了。 系啦。实战啦，咁唔会咁传奇嘅，咁就睇下下一任教宗啦。而家就圣西斯大教堂就准备闩门噶啦，而家应该系。 而家系未开始会议，我哋录音呢刻应该系未开始会议，仲接紧。 因为录音之前24小时先开始，先完成咗葬礼，咁冇咁快嘅。咁你都要准备下，咁睇下选几耐啦。 一般预计系会喺下个礼拜或者再下个礼拜开始，咁佢要搞几耐真系唔知嘅。历史上系试过搞几年嘅，而家就通常就唔会噶啦。 因为佢话到明嘅，嗱你再唔选咧，就减食物，一路减到去，减到班咁样老嘢顶唔顺，快选咗佢为止。因为当时试过啲咁嘅离谱嘢， 系真系咁嘅规矩噶。 系啊，林超咁古灵精怪，巧就系逼你班人快啲选出嚟，唔好阻嚟阻势。 我谂而家嘅制度上都会令佢容易去选出嚟嘅，即系以前点解会有一日，因为成班老嘢喺度喺入边拗出一蒙嘅，咁先咩啫嘛？ 系啦，咁啊，好啦，咁就讲下啲红事啦。声优方面，首先就系名总佳绩就第三个啦。咁第三孩子，咁咧佢第一胎咧就2012年嘅，第二个，咁而家2025年第三个，相隔都几耐嘅。日本人生细路仔嗰个作风嚟讲，通常嚟咗咩咧？隔两三年快有都生两三个，生完就唔生啦。但佢就一年生咗一个，跟住就个仔都成10岁啦，先生第二个。而家咧第一仔成10岁叫做咩？中学啦，先生第三个。 咁各自有各自嘅步调嘅， 咁就有个上帝送到嚟嘅，咁梗系要啦。 反正佢仲生动，咪增产报告咯。 系咯，系咯。嗱，咁另一个咧就系、是恭喜佢嘅，就明饭田理穗，咁咧就之前话佢不孕症，就走咗去睇医生，咁结果咧搞掂咗，就一生十孖胎，就恭喜佢啦。 这个我纯粹是个人揣测咋，就是因为通常不孕症治疗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人工受孕。人工受孕的其中一个常见的可不可以叫缺点呢，常见的情况就会是一生就会几个。这个是而家技术没那么好，它有机会会分裂了两个，就是我们讲的同卵双胞胎，是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人工去刺激它那个卵子的发育，是比较容易会见到这样的情况。嗱，先讲不一定是这样的情况，它可能是一些另一种的治疗，我不肯定啊，只不过个人揣测啫，咁啊顺便讲下啫，咁啊。 咁就恭喜佢啦，总之就系点都系个开心嘅事嚟嘅。咁另一单亦都恭喜佢嘅，就系、是、演员。 咁啊，上个礼拜就讲到佢结婚啦，咁佢而家就顺便引埋退啦。 系啦，佢宣布引退，咁就佢喺呢个圈里面讲真都唔得耐噶啦。其实搞咁弱，你搞到咁串。 咁佢又未去到话臭到捞唔落去嘅程度嘅。 但系觉得自己唔适合咯， 可能顺便嘅啫。 系咯。 我又唔知佢结婚对象系咩，好有可能就系个对方就向佢讲， 系好似个好似系嗰啲 model 嚟嘅，唔系好红 model。 咁对方话我养埋你，咁佢今日可以收工咯，即系做家庭主妇咁啫嘛。 系啦，同埋讲真，喺你喺个圈里面，就算你唔做幕前幕后大把工作做噶啦，你肯做嘅话，同埋佢老豆护工工行又老牌声优，讲真。你搭你老拍喺老头，你啲细叔膊头啊，揾份幕后工作一定揾到。不过佢都讲咗嘅，就话明噶啦。虽然佢而家引退，但系只要同蒙面超人有关嘅工作，佢任何时候都翻嚟。 嗯，即系一样情况啦，同上礼拜讲紧。 啊，咁亦咁咧，之前同佢有个争嘈交嘅整上映，就都恭喜咗，亦都出咗tweet恭喜咗佢啦。 嗯， 即系叫和好和好啦。因为其实当初我都讲过就系、是、佢。啊！整日讲咁大声讲出嚟，追债其实最大原因就系惊佢搞出事。 嗯， 因为你而家喺圈里面，你自己 friend 搞出事算数啦。但系如果出面搞出事嘅话，上社会版嘅话咧就好麻烦嘅。咁喺呢个情况之后，出咗声大声讲通天，逼佢还钱，好过以后出咗等其他人唔敢借钱俾佢。其实呢个先系重点。咁就无谓咁就。即系叫做咩？无谓等自己朋友搞出搞咁大麻烦啊嘛！ 所以佢应该系其实系应该系借势做佢家庭主妇，因为调翻转啦， 反省啦系啦。 如果佢嘅性别调翻转，大家就觉得好正常噶啦。结婚人退有冇咁出奇？以前听嗰啲女声优啊、偶像啊嗰啲结婚然后顺便人埋退，经常见咯。虽然而家见得少啦，而家少咗好多，以前系经常见噶嘛。艺人嗰啲都系咯， 嗯。 不过只不过而家就比较少见啲系男性咁解啫，咁啊。 咁好啦，跟住就係新番啦。首先就係我顶佢个肺，又呢套咁嘅沟嘢都有第二期。 啊，呢套攞爆点嚟去做 sell 番嘅，咁都可以做嘢。先讲啊，套嘢本身係几新奇有趣嘅，因为佢今次转生意世界嗰嚿呢係一件置反机，而家都冇咁兴啦。即係前几年呢係兴咗一段时间呢一集转生奇奇怪怪嘅无机物啊。唔系人嚟啊，即系剑啊，田嚟啊，系一块田嚟啊。就有个呢、這个自反机都系一个代表作，边个先我唔系好记得啦，但系都系啲好代表性噶啦。仲有话转身魔剑啦，即系嗰集唔系人嘅嘢，虽然都会有二人化处理啦，咁啊转身咗用嗰个无机物嘅特性帮个通常女主角啦咁样嘅咁样一个故事。咁呢套嘢其实系一个代表作，系几新奇嘅，但系玩完之后冇几耐，即刻发现其实好难玩落去嘅。你见阿史莱姆都要转个人形出嚟啦，咁呢度咁都可以有二期，系几罕见下嘅。咁我就唔系好睇好啊，老老实实。原本第一期出嗰阵时候我系睇好嘅，因为的确系新奇有趣。但系新奇得几耐咧，我就有啲怀疑了。我系讲呢样嘢啫。 我就绝对觉得就系呢套咁嘅鸠，即系头先讲嘅鸠嘢嚟嘅。我系纯粹就咩啊，典型嗰啲就咩埋爆点咯，即系有噱头性嘅。又好讲嘅，跟住又咪除此之外冇嘢好讲，嘥人气。 嗯， 坚嘅、好啦，咁就跟住就系机械女仆玛丽， 几一个又系个发想的胜利类型嚟啊！即系佢又唔系讲而家嗰啲咩 AI 人工智能如何那样，系调转翻转，又或者系呼应翻某啲现实啦、啊。咩叫人工智能啊？人扮的呢、這个就系人扮机械女仆，入边嗰个真系人嚟啊！ 即系人扮机械人，简单一句就咩？一个有钱少爷，好派人嚟去谋佢家产，所以咧就唔信人类，咁咧就揾咗机械女仆，点知咧 个机械原来真人嚟嘅，系扮机械人。我睇个声优表，宫山奈央果然系佢啊，因为佢喺无佢，因为咧喺女声系连即系呢一代女声优里面咧，喺扮无机一方面咧都真系一天才噶，我觉得系天才级嘅佢。嗰种木无表情，死鱼眼嗰啲声音咧，佢扮得好叻好叻。 咁啊，一个啲唔会识嘅恋爱喜剧啦，你 我反而有想睇喎呢套，又感觉上会好嘅， 几有趣噶，个唔系个发想几有趣咯， 系咯， 即系可以用想象就可以想到可以有几多有趣嘅展开，咁啊，睇下佢做成点啦吓。 系跟住咧就系、是、交响情人梦，咁就冇乜意外嘅，咁其实佢诶成日搞佢搞演奏会搞几次嘅，但今次咧就演奏会加埋咁朗读剧。就原创剧本就揾，当然揾咗关智一同孙晴玲子两个啦，咁、就朗读剧再加埋交响演奏会，咁呢个就唔系特别嘅，即系叫纯粹系叫咩 crossover 咯，因为朗读剧大家听得多啦，咁要加交响演奏会又 OK 嘅，咁有机会自己睇下啦，呢、這个就 呢套嘢，我记得就做过几次交响演奏会啦， 系咯， 我有印象中都三四次咯， 冇办法啦，喂，你净系将里面啊嗰啲曲目啊排埋一齐排埋就已经够开啦， 嗯。 我都听讲真，佢我自己听唔少啊。佢曲目我有甚至有啲playlist 咧，系专门收录《交响情人梦》里面演奏过嘅曲目嘅。 嗯， 好啦，咁就讲完啲正经嘅嘢，讲啲唔正经嘅嘢啦。 惨遭真人化， 哇！你里面书可以做奴隶，但系你嗰啲咁嘅颜色，喂，好歧视喎、 啊。即系佢将个主角变咗做黑人，即系首先就惨遭黑人化，呢啲就我哋成日见噶啦。问题就系、是、之前都试过类似嘅情况，不过人哋系好歹都系同人创作，你官方咁样做，你要明白个呢入边个故事入边输咗嘅要做对方嘅奴隶噶、啊，系有咁嘅情节出现噶、啊。 掂唔掂噶？ 跟住你系黑人，然后倒输咗变咗对方奴隶，对方仲要系白人女性、啊。会唔会好似唔系好政治正确咧？即系，不过就 我讲好老实啦，要睇嘅话，你真系睇强盗烟霜好过啦。即系其实套嘢究竟仲有几多个人追咧，真系问题。因为古仔已经去咗一个就大家唔会想追嘅剧情。 之前佢日剧个真人化都唔算系好噶啦， 但系都还 OK 啊。 但系几多好大叫做最少个样尽量还原翻原作啊！ 你真系睇佢啲咩外传咩伤啊杀啊嗰啲鬼精怪嘢啦、 嗯。 虽然我真系嗰句，究竟仲有几多人追呢套嘢咧？因为系就曾经红嗰时，但系而家好似我印象中，好似冇人听过佢仲追呢套嘢噶啦，已经。 动画出嗰阵时已经系可以叫强弩之末噶啦，老实都仲有人睇嘅。 因为好电影咯，过咗新鲜感，原作又完咗开始鬼打墙，跟住大家开始冇心机追啦。 仲要系而家咁样第二次嘅真人化，仲要系。鬼佬世界的系冇错，佢之前有一个 One Piece 喺度，即系都系 Netflix 啊，有个猪肉在前，但系即系大家要记住 One Piece 系二例嚟嘅 ，Netflix 狂刀之渊呢个真人化先系常态，先系造成一笔款，佢哋系好乱中意咁样所谓嘅本地化咯，改到鬼五马六咁样，即系好少少咪以前恐龙战队嗰种咯，都尚且系有个故事讲得 OK 嘅。呢度入边就睇剧照已经唔到开胃啦，老老实实。 我系唔明点解啲人有啲人话好震惊，我心震咩惊啫 ？Netflix 嚟噶，大家就系一套 One Piece 或者一套 City Hunter 洗咗你记忆啊？佢拉嘢记得超高噶，傻。 啊 ，City Hunter 系日本嗰边做嘅，所以唔计啊。真系得 One Piece 一套原作冻住喺度同你监收监恋完，我先可以做手术。我哋之前讲新闻嗰时有提过咯，系嗰、那个系特例嚟噶。呢啲咁嘅样惨遭真人化先系常态嚟噶。反正唔会有人睇啊，正常嚟讲，咁啊， 想傻啫，你咩构造？好啦，跟住就欧温真人化欧温，即系师姐就好经典嘅赛，算唔出？唔系应该唔系赛车嘅，纯粹就咩兜风 game。 佢有赛车成分嘅， 即系叫揸住个车，总之你够时间路一路行，跟住树状图行到终点，要拍唔系拍唔到嘅。 佢相对比较似欧卡嗰种咯，欧卡模拟器嗰种啊。嗰种情况，不过当年系冇咁呢个分类噶啦。当时基本上只要有架车喺嗰条路上边行，就系赛车 game 噶啦。当年啊，基本上系咁样嘅。因为你除咗赛车之外，你系做都几多嘢嘅，唔似而家咁多啲可以整嗰啲好靓嘅风景俾你四围行咁样噶嘛。佢毕竟都有赛车成分嘅，咁啊是但啦，中意点分就点分啦。咁呢套调翻转，其实系非常易改编真人剧嘅。你改做公路片又得，你改做剧情片又得，真系点玩都得噶。其实，而且调翻转，佢亦都冇啱啱《狂徒之渊》。其中一个问题就系，你将佢角色嗰啲设定改到鬼五马六。咁问题呢度，欧温呢边度设定啫？ 咪就系、是、开咗架车嗰啲嘢咯，而且仲要系 Sega 做出嚟，系基本上用鬼佬世界嗰种想象出嚟嘅嘢嚟嘅，如果根本就好啱鬼佬做出嚟，即系你要拍成点系非常易去搞啊，咁啊应该就唔会有惨遭杀人犯嘅问题，而且 Sega 之前 因为根本上冇嘢噶，根本上 佢得个框架仔嘅啫， 框架就咁嚟玩噶嘛，所以我觉得 OK 啦，冇所谓嘅，呢、這个我绝对收货嘅。 改编难度比 Minecraft 仲要低啦，之前 Minecraft 上咗啦，评价都唔错啦，咁样呢、這个都系啦，而且 Sega 好耐之前已经讲紧。佢系啱尾向噶嘛？日本反而唔系咁受欢迎噶嘛，即系冇咁受欢迎，系次次都输噶嘛，系鬼佬世界，系多人睇，所以点解咁多 Sega 啲戏改编鬼佬世界嘅嘅真人剧，即系之前就做史老婆啦，咁样佢应该系轮住嚟。你见隔篱有老人玩得唔开心，佢自己其实都玩得好开心，调翻转顺序上应该招引住先添。咁继续佢去抄有乜嘢系鬼佬世界嘅经典作品？可以攞嚟改编的方式，合改为改编嘅，佢就全部都攞出嚟，即系不无小补啦吓。你知佢本家啲成绩麻麻地啦吓，咁样。 好啦，跟住就系、是、又系我哋熟悉嘅 DSL， 间唔中就即系三日唔系两日就又嚟过，你又嚟啦。 啊 ，DSL 今次咧就系、是、一时暂停咗呢个女性向嘅 AI 生成作品嘅上架，净系女性向啫。咁我估应该系唔够人手审批。其实 A 唔 AI 冇乜分别嘅，不过 AI 个数目比较多啊，人手做嘅呢、这个社团了不起一个月一只，已经系好卵恐怖嘅事嚟噶啦嘛。但系 AI 真系可以唔止呢个数，你要叭叭叭叭咁啤一大惨，尤其是女性向一种，有一惨咧，基本上系写故事嘅啫嘛，写故事呢啲嘢 AI 最在行啦，咁样，所以佢暂停咗嗰边，因为你要审噶嘛，要一嚟要审你啲内容有冇问题啦，虽然就算话俾十八禁都好啦，有啲嘢十八禁都唔俾噶嘛，咁亦个数文太多，佢暂停，应该系稿挤个情况啫。咁啊，到而家为止好似都未搞翻掂嘅，系因为月初嘅事嚟噶啦。咁啊，呢个冇办法嘅，咁唯有请多啲人去上嘅啫。站喺平台角度嚟讲，我话知你用咩生成啦，我赚到钱就得噶啦，佢唔太会管你啊，有人买有人卖。咁佢有乜受去做噶？佢唔系话想要抵制啊咩成，真系做唔切啫，仲唔简单？因为上架项目太多，咁呢啲平台一定会出现咁嘅情况噶啦。 咁仲 OK 嘅，我觉得。 咁啊，一个就杀到埋身嘅事啦。咁啊，两单嘅，两单都同我哋 ACG 有关啊。首先就系呢个 Discord 换首席执行官，应该系 CEO， 佢换 CEO。咁啊 ，Discord 都同 game 有少少关系，虽然唔系好之前嘅，同 ACG 仲大啲关系就系佢换系边个咧？前动视暴雪嘅 CFO， 即系个财长啊，应该系。 吓。 咁啊，动视暴雪其中一个咁啊出咗嚟嘅 CFO， 佢就过咗个隔离，真系算几隔离噶啦，去 Discord 嗰边。即系大家就咁啊，喂大佬，你动视暴雪唔要嘅人走过嚟搞 Discord， 即系大家即刻哇大镬啦！呢、这个 Discord 近年嗰啲策略，大家都应该都好捻迷噶啦，不断咁搞文字狱级嘅审查，系讲紧话自己系萝莉或者话自己系萝莉控都唔得，讲紧诶 OK 呢两种都算啦，你仲要用机判到。有啲佢我真係拗穿头，根本同咩儿童色情毫无任何关系嘅嘢，佢都可以话你系违反佢儿童政策。我真系唔知发生咩事，咁已经俾人屌咗好耐㗎啦，咁佢而家要话换佢出嚟。咁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呢？我就非常悲观。咁另一样呢就系、是、佢就话要搞上次搞 IPO,Discord 要搞 IPO。咁支持嗰啲净化嗰啲嘢呢，有机会都系一个咁嘅情况出现嘅。咁，因为之前应该系嗰个点解读 Charm 啊，嗰个平台啊，之前有一段时间系好多 R18 嘅嘢噶嘛，跟住要话想上市，咁啊，然后就做清洗如何那样，咁结果而家仲系咪用紧，我都唔知。另一个就系 OnlyFans 啦，虽然佢就原来烂码收翻，都系一样情况，话想上市啊，诸如此类嘅计划，通常就会因为咁而要洗太平地，洗干净，要同。R18 啦，嗰啲 Sofilite 嘅嘢要切干净个关系，咁然后先上到市，咁样。因为某啲理论，我真系唔知道有几大关系啊！人哋咁样讲，我咁样讲咋，就话因为好多投资者都唔想同呢啲 R18 嘢扯上关系。我个谂法就系、是，都系钱嚟嘅啫，只要合法嘅 R18 有咩问题啦？即系我又唔信啲赚钱嘅人会咁捻洁癖喎，佢哋应该睇钱份上，呢个投资者赚钱咪得咯，只要合法。 即係你話如果係涉及非法嘅嘢，咁冇得講嘅。但係我又唔明呢個點解。總之就係、是、總之個理論就係、是，所以佢哋要洗乾淨啲先上市，咁樣先容易集嗰支嘅。咁樣講法啦，我有咁樣講，我咁樣聽啦，因為我非常之懷疑咁啊。咁不過就的確有普遍咁嘅現象，有啲上上市嗰陣時都會洗一洗太平地嘅。依、這個 disrupt 呢期就可能係咁嘅情況，所以點解會關我哋事？好大一部分原因就係我哋都喺我哋個討論區，而家去咗 disrupt 嗰邊噶嘛。即係我真係好 Q 驚炸鳩咗佢。 係 disrupt 係洗一明洗咗，搞到我俾人肥。我主日卡俾人 ban 咗啦，讲过啦。 系啊，杰特都系赖咗嘢啦。 我赖咗嘢 啊！我哋警告啫，未算 ban。 警告由佢啦，反正 即系算系咁噶啦。有啲仲大镬啲啊，直情系成个冇通知嘅状况，成个生活出个炸鸠咗。即系只要我出现咁嘅状况嘅话，方物成个人性嗰个嘢就唔见咗噶啦。咁啊，即系放心，我谨言慎行啦。 开又开，开小号，开小账系一个基本动作嚟嘅。 系啊，成日又提翻，哎，搵得闲嗰阵时搞啦。仲有，而且仲要系讲紧，disrupt 唔得，咁啊，算啦，系咁啦。而家地上最狗化嗰个 Telegram， 即系虽然 Telegram 原本系攞嚟对抗政府用噶啦，咁但系而家基本上系最狗化嘅一个通讯软件啦，都宣布出嚟话要去整缩嗰啲儿童色情啊，啲总之系非法的 R18 啦，大家明啦，佢哋系咩嗰啲嘢啦，要整缩嗰啲嘢，咁会唔会系同佢个leader？俾法国政府捉鸠咗佢嘅有相关咧，我唔知道。即系总之就系连嗰边都开始会捉，而且系据说系有啲搞咸湿嘢嘅都俾人封 channel， 而且系唔止系一两个咁啊。佢一路都有话系儿童色情嗰类型，嗰啲犯法嘢啦，基本上佢系会同佢合作嘅。我哋之前讲好似讲台湾封 Telegram 嗰阵时，话要封嗰阵时啊，都有提过类似咁嘅嘢，佢系有做嘅。咁而家應該係再個審查自動化啲，同埋可能會嚴格啲之餘之類啦。咁只睇到咯，我只能講即係 睇到。 咁啊， 跟住 下一個就都係同我哋有啲關係嘅 YouTube。 咁咧 YouTube 開始 就 粵語自動字幕啦。咁最緊要粵語，其實我印象中其實好似 Bilibili 都已經有咗噶啦，雖然我乜實際用過。 Bilibili 同抖音應該仲早啲嘅，因為我 中文啊嘛， 知道嘅原因唔係因為佢上面見到有，而係因為有人嘈。咁啊，先讲我哋 YouTube 呢边先，一阵间先楞埋嗰边啦。YouTube 咧就喺上个礼拜左右，我唔系非常肯定嘅时间点开始支援粤语字幕。佢哋差唔多时间，可能早啲，可能同时间啦，都支援埋普通话、国语，其实应该系一齐嘅，去支援自动字幕。自动字幕意思就系 YouTube 自己本身用佢 AI 识别啦，佢识别你讲紧系乜嘢，然后转翻做字幕。等你有啲冇俾字幕嘅档案，我哋荒漠绝大部分都冇字幕嘅，系得一两个我日手工人肉打字幕，都系嗰句做过一次我就唔系好想做啦。 即使虽然啲人话用剪映做，但系问题就系你用剪映做嘅字幕咧，系要重新逐个修改，嗰下痛苦啊，大佬！只不过叫做咩？你唔使咁，你唔使同佢 capture 时间，但系你将所有中文字同埋佢 capture 嘢全部你整理翻，哇！我试过一次就系冇啦。 YouTube 嗰边仲大镬啲，其实因为咧，啱啱你话剪影我未试过，但系我大概知道佢系去到咩水准，又或者系其他你而家用到 WCL， 我唔记得嗰个嘢点串啦。嗰、那个 AI 去识别咧，粤语嘅支援系非常之弱嘅，勉强叫做可用啦。你有时你可能会见到其他 YouTuber 用嘅咧，大致上你都睇到嘅，但系有时有啲字会有出现同音字。但系 YouTube 呢个咧就仲大镬啲，应该系完全冇心去搞粤语嘅。嗰、那个粤语系大捻镬到咧，因为一个唔识嘅人去睇咧，即系要非常准确嘅字幕，你先可以知道入边讲乜嘢嘅。但系有咗嘅情况咧，就系我识粤语嘅，但系我可能有啲咩原因，我唔得闲听，系用睇嘅，即系有时会出现咁嘅状况噶嘛，或者系帮助你去理解入边内容啦。你用睇嘅睇嗰扎字，我保证你睇唔明。我哋用粤语讲嘢嘅人都睇唔明啊，唔系讲紧唔识，净系识中文但系唔识粤语嘅人更加唔会睇得明，因为我哋识粤语嘅人咧睇粤语字幕的时候，佢偶尔出现啲同音字啊或者上下文唔系咁顺畅都好啦，我哋都可以理解到噶嘛，因为我哋讲粤语啊嘛，我哋好容易理解边啲字系好容易读错嘅，咁但系呢度入边咧系错捻到，我睇过一次就真系食够咗算咯，即系错捻到黐筋，正确率应该三成都冇。是指个字幕正确率三成都冇，你理解到一半我话你叻，更加唔好话我哋啲本身亦读得快，仲要系两个人唔同声调，仲要系中英日 夹杂嘅情况。 重要系我哋读啲懒音又超多， 啊、 我认嘅，我哋懒音多，之前唔正。 系嘛 ，Uto 嗰个真系冇用嘅。如果你另外专门去揾 AI 去做，咁大概会有九成，但系暂时未得闲研究。研究好再，大家会见到噶啦。即系不过就暂时应该系冇用嘅。你就算打开我哋而家呢次嘅 Uto 字幕，应该都系九起马六嘅。除非佢肯去搞佢嗰个嘢，我估佢最大可能性就系根本嗰嚿嘢系中文主要系嘅国语或者普通话用嘅，然后借佢个架构转咗去粤语嗰边。即系你好似之前讲 OpenAI 嗰啲坦仔康啊，嗰啲粤语啊，就咁样嚟噶嘛。呢度应该系一样嘅情况，所以佢个识别率非常之差。哇！暫時未可以用嘅， 都唔緊要。AI 進步喺度進步緊嘅，期待佢啦。 咁我慢慢睇咯，即係呢啲就慢慢咁啊。好，都係啲社群嘢嘅。 好啦，跟住咧就一單其實同我冇關係嘅事嚟嘅， 都同我冇關係。 就係 Fast 啊，終於開始落廣告啦。咁我方就係預咗咯。 有言在先噶啦，我哋 Day One 已經講緊啦，我哋真係聽翻啦，我哋 講緊咗噶啦，即係喂。Beta 出嘅所有嘢都系要靠卖广告，都系靠卖广告嚟最终目的嘅。你点会觉得佢唔使卖广告啫？系迟早嘅事啊嘛。而家好啦，养咗你班台，你台仔啊，香港人养肥咗佢啦。佢而家卖广告咯，要嗌咩啫？啲话晒咩？最后净土净你老母啦！嗱，听句，点解所谓净土就系你班契弟喺度乱用噏嘢？而家卖广告咪差唔多？你走去边度啊？你唔用啊？ 应该话啦 ，Facebook 黑人憎嘅地方。固然系有一部分系佢啲好捻烦嘅广告，但系都好啦，你可以 AD 波咗佢，波咗佢整啦。就算系咁样都好啦，个 Facebook 都系一撇屎嘢啊嘛，即系主要系佢演算化嗰类嘢就搞出嚟。 咁而家系啊，因为讲真就佢靠演算化卖广告，咁一有演算化，佢一定俾啲嘢你系你唔想睇到嘅嘢，系即系逼到你唔舒服，你唔舒服就吸引你买嘢消费。咁 Fast 都系咁样嘅啫嘛，只不过以前冇广告，唔使咁搞，而家有广告，佢根本就系咁做噶啦，同一条桥。Facebook 啊，点解 Fast 唔 work 啊？ 即系啲蠢捻个 dude 嘅，依然都系会落搭噶咯，冇办法。 咁明白，你话咪搵咪由佢咯。你话搵地方搬，你搵啲咩地方搬啦？你悭啲啦，你 X 你又唔肯去 X 啊？又话 X 收钱浪乜乜啦？系咯，唔使收钱咯，唔使收钱咪睇广告咯，傻閪！真嘅，我依样讲真嘅。 Fast 会唔会好似 Twitter 咁样可以收钱唔使睇广告咧？我唔系肯定， 我唔会。因为这个不是 Facebook 的做法来的。 虽然之前 Facebook 都有说过想要搞类似的东西，不过后来就变了做个不知道拿什么人用的实名认证嘛，收钱的实名认证嘛，只得回就没了去广告的部分嘛。可能他考虑过之后真的觉得这样会好一点，我不知道。 不算了，我从来觉得 Facebook 最大的价值就是什么，看看这些傻黑有多傻。 我入边真系乜嘢狗屎垃圾都有啊！喂， 唔系好似嗰咩达赢咗89%咁嘅网络奇闻，咪又系 fast 咗出嚟？ 上个礼拜啱啱讲嗰啲咩迪士尼失踪案嗰只，其实源头都系咪又系嗰边走出嚟嘅？而家唔兴用 Facebook 走出嚟噶啦，大部分都系呢啲咁嘅白痴嘢都系嗰度走出嚟嘅。 fast 专 fast 专傻閪啊嘛！即系咁就系你中意欣赏傻閪咪 fast 咯，但系对唔住我冇兴趣咯。 屎坑不了。 系啦，好啦，讲下其他嘢啦。首先就是日元咧，经过算先入阿 Trump 嘅攻击咧，就系、是、因为 Trump 搞嘅关税战，搞天下大乱，啲人鬼晒咁做，喊苦喊忽。日元咧就由最低位嘅153去到而家跳翻到143，甚至最夸张试过140都试过。咁就咧，因为咁样嘅话咧，特本人突然间觉得，咦？日元高翻啲，跟住趁住黄金周，即系嗱，而家海陆金刻咧，就日本最近啲黄金周就爆晒棚嘅。咁而家系日本时8:00啦。咁咧，我头先立立眼大阪梦周啊，即系万博咧，已经排满晒人啦，已经。因为黄金周啲人梗系入去睇噶啦。咁咧，除咗呢样嘢之后咧，就成班日本人就终于可以去外国玩啦。 澄清翻先啊，其实唔系日元升，系美元跌，因为美汇指数系指紧佢同其他一篮子嘅外国货币相对汇率。是跌到落去98，其实是98.9几，我记得是美元跌得好紧要。当然其实是调返转，近年美元升得太夸张，佢啱啱由高位又跌返落去 ,98 其实都唔算真係好低，其实是99啦。理论上100系正常，咁其实佢只係啱啱由过高嘅数目一跌返到去正常嘅情况。 嗱，一直以来所谓叫做麦当叫做巨无霸指数，咁呢我有一个自创嘅，纯粹我自创就系咩，可口可乐指数。香港现在一罐可口可乐8元，而日本一罐可口可乐120日元呢是6.5。即是说如果已经比了自己升到香港，如果你跌到一个差不多价钱的话呢，我自己断钩股呢 应该就130日元左右，咁就7蚊左右，咁差唔多啦。 嗯， 即系其实仲有一个好高嘅水位嘅，即系叫做咩？仲可以升翻，仲可以升嘅。但系143日本人就已经觉得哇，可以去外国玩啦。即 系就感觉问题啦，由120跌到6140嗰阵时候就一样系鬼三数，因为调翻转，其实你真系唔系差嗰10%嘅，其实你真系差个心理问题嘅咋，即系。你都出得去啦，譬如我平时买用开10,000 yen 嘅一日嘅咁样，咁就算佢相对缩水咗10%，咁我9,000 yen 一日系咪去唔到旅行啊？唔系，但系你会唔会肉赤啊？会，咁你消费可能会缩水啲，系咁多嘅咋，其实系你肯定唔肯嘅啫，系咁样嘅咋。咁啊，因为港元同美元系挂钩噶啦，所以港元系一样同样地低残咗嘅。因为我英镑嗰边系升咗唔少嘅，就应该其实系美元跌先啱嘅，因为佢相对欧罗好似冇乜升到，欧罗都相对升咗，其实一样情况嘅啫。咁因为美元一跌就系咁嘅情况，咁啊港元等于港元跌啦。咁虽然我都系嗰句，我就算而家港币或赤龙及美元跌咗啲都好，你一样系少去日本，一样情况嘅啫嘛，啱啱讲咯。我话唔信你会因为啊啲日元又升翻啦，我唔去日本啦。你同香港人讲，我信唔信啊？嗱，即系一样咁嘅情况啫嘛。 嗱，唔关事嘅，因为我自己讲咗好多次、就是我哋系 我去日本嘅年代， 十算啦、 啊，九算十算啊，大佬 十算啦、 啊，九几啦、啊，未去实晒啊， 11年嗰阵 九几咯， 十算嗰时系啊，当时啊，啲人哇，当时做卖日本嘢嗰啲嗰啲铺头啊，哇，块面青晒啊！嗰时我照去日本黐线，对我嚟讲呢个就 我去嗰阵时出发前92，我好记得个出发前仲系9293嘅人， 面都青晒啦，咪照去。 一去嗰阵时94、959咯，我屌啦声！ 哇，好恐怖，咪一样照去嘥气啦。 咪咯。 好啦，嗱，咁就呢个讲过万博啦， 去日本啦，万博又 系啦，呢样嘢就系、是、呢、這个万博就有得事，其实摆明就系有人搵事搵嘢嘈嘅，咁咧就有一个 cosplayer 叫绿濑尊罗。cosplay 麻律師聊出名嘅，咁咧佢就查問過啦，佢先問過萬博可唔可以 cosplay 入場，咁萬博就話可以，只要你唔好騷擾到人，唔好帶違禁品，即係帶太長嘅竹竿嗰類嘢啊，咁就可以噶啦。 即係順便一提啊 ，comic 都係唔準噶，即係 係啦， 佢超過某個長度嘅竹竿，又或者係有印氣啊嗰啲嘢都唔得，即係其實都係危險到人哋嘅啫。 係啦，咁我就 check 過佢嘅萬博嘅官方網話就是。可以 cosplay， 但系咧所带嘅只即系手嘅支架物品咧，一只手，即系例如话系自拍棍啊。你自拍棍缩细啲，如果小型自拍棍咧缩细咗，大约系一只手掌咁大嘅啫嘛。咁就可以带，但系以后就唔得啦。咁你话得咯，问过咯，咁佢继续去拍嘅就影咗好多相，咁就非常开心啦。咁大家不断转咗啦。咁有啲人系可能佢睇样嘢睇唔顺眼，人咁开心就走去闹佢，话佢影衰万博啊，侵犯版权啊，诸如此类。结果 我觉得仲有部分系因为觉得系呢啲违反善良风俗啊，乜乜七七啦吓。 系啦， 因为佢入边都有讲呢样嘢违反善良，即系你唔可以违反善良风俗。大家都知道，日本人讲违反善良风俗，基本上系文行 key 嚟噶嘛，想 key 落去就 key 落去，但系正常系唔会 key 噶嘛。 但系我完全睇到嗱。首先就是以最保守标准来讲，马律师聊的打扮，即是迷宫饭里面的女主角、都不可能违反善良风俗的。 不是咯，就是因为有些人我觉得就是你 cosplay 本身就很异相影响到人如何那样，就是有这样的人。但是 comic 之所以不鼓励大家 cosplay 住去，一部分的确是说他骚扰到人性，但是这个是会场本身或者是大会本身自己怕会影响到人家。就唔係話呢件事一定會影響到人哋，尤其是佢冇辦法好清楚你、如果你著到對摩日咁樣咧，你就唔好 cosplay 住嚟啦。但係如果你係迷宮飯個女主角就冇問題啦。佢冇辦法咁樣講噶嘛，咁我唯有一刀切叫你唔好嚟咯，你嚟到先換咯，係咁樣噶嘛。 咁係、你 cosplay 對摩日，你 cosplay 對摩日真係好啲，呢樣嘢真嘢，但係。一般唔使咁，即系 因为万博嗰边系直接讲到明，可能真系太多人问啦，可唔可以 cosplay 入场？佢喺 FAQ 入边有讲到可以 cosplay 入场，只要唔违反嘟嘟嘟嘟嘟嘟咁样，佢系讲明指明系啊。因为如果冇讲嘅，你依然可以用正常推断，就系佢有咩要求啲 dress 啊嗰啲，即系等于你餐厅有啲餐厅要你着西装添，一样情况佢有权咁样要求噶。咁但系甚至唔系咁样，佢直接仲系你个 cosplay 可以。讲完啦，已经系即系班友仔系冇睇到规则，然后就凭自己嘅观感啊 ，comic 都唔得咯，咁你万博肯定唔得啦 ，comic 系呢个 ACG 相关嘅都唔俾你 cosplay 住入去咯， 即係佢哋係咁樣去理解一件事。太多人係講嘢之前係唔睇規矩㗎嘛，唔會睇完啲嘢先去講㗎嘛，隨便自己腦補出嚟就鳩噏出嚟就算㗎啦嘛，經常出現咁嘅情況㗎咯。 咁就唉算啦，呢啲嘢真係我覺得真係嗱咁咧，依個咧嘈已經咁嘅一嘈咧。当事人还击，咁其他啲 cosplay 啦，或者啲睇唔过眼嘅人就话佢，就话还抗啊。咁好啦，咁琴日咧就 Nico Nico 超会议，咁陆丽亦都有去，陆丽都有去嘅，都系继续去马鲁斯路啦。咁你会场都好多人同佢打气，话佢俾人咁焚，都依然坚强面对，咁咪就系打气嘅。但系咧另一系真系同一日啊，咁咧就有一个咧专门 cosplay 海怪嘅。嘅 cosplayer， 因为佢几有名嘅，我都睇过佢唔少相，就系万博 cosplay 啦。 嗯， 就摆明居民就咩咧？你话唔俾嘛？我哋偏要嚟。跟而同一日，亦炒稍慢少少咧，就有人 cosplay 水星魔女喺高达嗰像面前。 嗯， 之后变成咗咩咧？你嘈啊嘛，我偏要嚟。 啊，其实大阪万博嗰边反而冇乜所谓，大佬，即系都系嗰句你。 喂，即系最紧咩？最搞笑就系咩咧？陆濑咧嗰张 cosplay 相咧，大阪市市长咧转载噶。嗰下先吹涨啦，即系大阪市长都赞成咗，关卵事啊！嗰只咯， 其实就有少少似香港漫动漫节咁样嘅同 cosplay 嘅关系，就系、是、你哋自费搞完一轮之后过嚟，其实系搞热闹我个场嘅啫嘛。只要你守规矩，当然大前提是你守规矩啦，你唔守规矩另一回事。你只要你守规矩，搞热闹我个场，吸引多啲人嚟睇，对我嚟讲有利百利而无一害噶嘛。即系所以佢哋完全冇必要去禁止 cosplay 噶。佢哋系应该系调翻转，佢哋系欢迎 cosplay 嘅。你哋玩得开心啲，搞热闹啲，我个场仲好啲。即系只要大家系守规矩，我哋规矩就系冇骚扰到人，冇违反善良风俗呢啲，大家识做啦。呢啲好正常。而即系以我所见，喺大阪万博 cosplay 嗰啲都系正正经经噶，都系正正常常嗰啲。因为大家知道有啲 cosplay 其实唔系好正经，假 cosplay 之名下埋入私室噶嘛。我唔计嗰啲都暂时仲未见到咁咁明目张胆过嚟万博搞。应该一除衫就已经有工作人员冲出嚟去喝停噶啦，应该啊，我唔肯定。 咁系啦。 咁所以暂时咁都系大家都系互利双赢嘅部分。咁点解会禁止咧？即系班友仔唔知点样幻想出嚟的，又系。 即系其实讲真，万博本身就已经好多人 cosplay 啦。虽然你 cosplay 唔系我哋 cosplay 嗰种，即系着咗嗰啲咩民族服装，咁其实民族服装都 cosplay 噶。唔通有人而家会着嗰啲咁嘅装甲服咩？不过算啦，呢个就唔再讨论啦。 咁有啲有部分好少少嘅，就真系揾翻嗰啲，即系譬如你系爱奴族嘅，咁你咪揾翻原住民去着翻佢哋嘅传统服装，佢哋偶尔都会着噶嘛。咁样咪勉强都算 OK 啦。但系理论上都真系 cosplay 一种嘅啦，佢平时都冇咩着噶。唔理啦，即系我认，但系我睇法仲有种咧，就系、是、其实点解佢哋会咁样针咧？就系、是、逢亲万博相关嘅嘢都要屌。有啲咁嘅人嘅存在嘅，仲有另一单，我觉得有咁嘅成分，可能有咁嘅成分，可能唔系啊，咁啊就系、是、即系日本搞活动咧，系中意做呢啲咩环保相关嘅嘢，我哋好环保噶，我哋如何那样，包括之前奥运嗰阵时咧，话佢嘅金牌入边好似唔知有几多 percent 嘅金啊，系用电话回收入边回收翻嚟嘅金去做出嚟嘅，咁。呢度系类似咁嘅原理咧，就系佢回收一啲大家唔要嘅公仔，洗干净佢，然后用个塑胶膜啊包住佢，吸个即系有啲似我哋收棉被嗰种嘅情况啊，吸抽真空，吸到佢变翻做一个四方形，然后攞嚟当系长凳咁俾人坐，一个咁样其实系一个环保相关嘅嘢嚟嘅。咁但系有人走出嚟屌啦，就系、是、话啊你咁样啊坐住咗我皮卡丘啊！即系入边唔一定有比卡超啦，但系大概应该系主要焚佢嗰啲系 Pokemon 相关嘅人啦。我唔知系咪啊，佢宣称系就系啦。咁就话佢啊，你咁样咪即系坐住咗我只公仔，即系有咁嘅讲法啦。咁啊，管方嗰边就已经 say 咗 sorry， 即系领走咗佢。呢方面我又觉得真系有啲太超过了，即系所以我有少少怀疑系咪真心嘅，定系为屌而屌。因为真系见大阪万博相关嘅嘢系有唔少咧，系有产品系无理取闹级去骂闹佢嘅。 因为大阪万博其实，因为今次咧就电通冇份嘅，即系日本最有名最大 大型广告就咁公司， 广告公司啊，电通冇份搞嘛，讲过啦。咁所以咧阴谋论就系冇湿钱啊，咪闹你咯。叫咗又话。又传又话咩？只有啲五六十岁嘅人去，跟住咧，有个好即系应该系好有名嘅主持人新治郎就话：我去到放眼所见，全部后生仔嚟 嘅。佢入边佢话五十岁以上嘅人占咗七成，我又唔系好怀疑个数据，但系要记住一样嘢：日本五十岁以上嘅人 在2022年的数据不是最新的 ,2022 年的数据日本50岁的人是 47% 接近一半。咁过咗两三年之后可能会更加接近一半，呢、这个数字会有增无减。你日本人本来就一半是50岁以上㗎啦，讲咩老嘢多，你成个日本都系老嘢。 你同埋就係放假先得闲去㗎嘛老嘢。 调返转。正常人放假先得人去嘅，即平日就系啲老嘢去嘅。大佬，你本来都系 50% 嘅老嘢啦，然后佢哋再系平日比较得闲，所以佢哋会平日去。咁所以加埋落去有七成，我觉得一啲都唔出奇咯，老老实实。你日本本来就咁捻老，你搞你认清楚呢个事实先啊。即系日本嘅中位数啊，已经去到50岁咁滞噶啦，所以 唔紧要，仲有韩国垫底。 韩国老化其实速率比日本仲要快，日本是老化早。 同埋日本一样嘢就系、是，日本咧其实一直都学紧以色列嗰只就咩增产布局，但韩国冇。 啊，你啱，我哋啱啱先讲紧啦吓。 啊，咁就唔讲佢啦。好啦，咁就讲下啲又系我哋成日讲嘅啲所谓叫做咩电脑界。 烧咗几次啦，今次啊。 消息啦。 咁啊，两单嘅，首先 Intel 咧就之前个 Intel 个缩光门嘅事件啦，已经搞到尤其是喺 DIY 市场。嗱，先讲佢现在市占率依然系大过 AMD 嘅，但系已经由绝对嘅优势变成相对嘅优势，好似得六七成啦，已经得翻。仲要系讲紧连埋嗰啲公司机啊、厂机啊嗰啲，基本上预设系 Intel 唔会喐嗰啲嘅，喺 DIY 市场咧已经系 AMD 赢咗啦。咁佢出个超频出嚟。是货200系的，即是而家最新嗰个啦。咁如果你用佢个超频设定个设定档开咗佢嘅话，超死咗我买单。即是以前来讲緊超频超死系保养唔包㗎嘛。咁而家就话你只要用呢个设定档去超嘅话，超死咗我咩飞。咁大概咪意思啦。拔就有个拔啦，两样嘢。第一，本来超频唔受保呢样嘢基本上系原则嚟嘅啫，只系系冇实行个控制嘅。你超撚死咗粒 U 會唔會行過嚟啊？我超撚死咗粒 U 啊！你同我保養啊？有冇人咁樣做啊？唔會，永遠都話哦，開機死咗，黑畫面，應該係個粒 U 嘅問題，幫我整，幫我維修。正常都係咁樣噶嘛，你唔會話佢聽我超頻超撚死咗佢啊嘛。即係除非你咁老實啦嚇，如果唔係話呢啲所謂嘅超頻拒保咧，基本上係不存在嘅。佢係亦都冇辦法檢測到你到底係咪超頻超死咗粒 U 嘅。總之佢就會同你換，正常嘅話都係咁樣嘅啫。所以这个所谓的超频包打包单基本上是没什么意思的，只不过是一个态度问题，就是、哦、你放心超啦。咁而且重要是他的免责声明都讲到明超死了我们 Intel 的东西会保，即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Intel 的版好像已经不见了，已经是即是 SSD 啊那些 都已经不多见了，我就不知道你 Intel 做了什么出来，不要紧，总之就是说其他的超死了不关我事。真系废话啊！调翻转讲就系、是，即系你超死咗，你超死咗块板啊，块板都系同你补噶。尤其是有啲可以，因为可以超频嘅板，都系预你超频噶啦。唔预你超频嘅板，入边就唔超得噶啦嘛。一样情况，所以基本上一个态度问题，即系佢用呢啲嘅方法想试图挽回 DIY 市场，基本上系无力反驳的。我又唔信会有人因为咁而玩得好开心，开开心心咁用。当然。用 Intel 嘅人会继续用 Intel 嘅，即系我推咗佢。你而家200系新嘅 CPU， 其实系唔太容易会超死嘅。之前14代点解会咁多超死，系因为出厂超频，电能到电死咗粒 U 嘅系。咁你而家出厂个预设个电压低咗咁叫多，个功耗低咗咁多嘅情况下，就算超都好难超死佢啦。其实已经系，所以呢个只系一个态度问题咯，都系即系最可爱就系、是、呢、这个应该系。台湾代理商就话、即系我哋喺呢个同竞品9800X3T 相若性能嘅 U 而家大特卖，你有乜嘢嘅性能系同9800X3T 相若的？我真系未听过喎，老老实实。如果你攞得出嚟嘅话，就唔会输得咁卵惨啦。你7800都赢唔卵到啦，讲9800，即系我哋之前讲9800或者7800X3T 嗰阵时成日提住噶啦，你就系输卵到7%先会俾人转仓嘅啫嘛。咁啊，当然啦，佢其实指嘅系喺整体性能、多核性能、生产力方面同9800X3T 相似。我只能讲有边个会攞9800X3T 嚟做生产性能噶？你讲呢啲嘢？即是话乜嘢呢，我是中指长过你尾指。OK 咯 ,OK, 你咁样讲即是大撚晒。即是咁啊，另一单 Intel 相关嘅。即是佢下一代又再转 Link 脚头。 哎，成日转咗啦。 即是呢样已经俾人 讲咗好耐㗎啦，其实佢系冇任何必要，即系有段时间嘅升级其实是必要嘅，佢转775嗰阵时呢系必要嘅，因为真系唔够针脚。但系而家呢，其实你睇返个针脚定义图呢，系一惨系接地无定义嘅针脚㗎，根本就冇用到。再加针脚其实只不过系攞嚟区间，令你下一代、上一代同下一代嘅 U 同板系唔可以兼容咁解嘅啫。好，已经讲咗好多年噶啦，已经系。而家佢又再下一代又要再转，应该系去到400系，300应该仲系未出噶，300应该仲系用翻而家个针脚，400就会换针脚。咁我个吐槽就系、是，大家早就换晒啦，换咗 AM5、AM4 啦，仲会换你 Intel？ 你都傻嘅。而家玩 DIY 市场嘅有几多人都仲系用紧 Intel 啊？大家心中有数啦，有部分人真系转唔喐嘅，冇办法；有部分系帮人哋砌机啊，费紧事烦用 Intel 嘅，呢啲理解嘅。但系你自己砌 U 嘅，我真系听得非常多，包括我在内，都系 Intel 跳咗去 AMD 嗰边嘅。喂，大佬，你嘅嘢真系唔捻掂啊嘛，大佬！直系讲个电烧电嘅数目就已经系冇得讲啦。就算你新嗰个话悭电啲啊，喂，我 AMD 嗰边100瓦唔到，已经系顶尽噶咯喎。你嗰边百鸠几200瓦，就算而家新嗰个去到100几200瓦，佢依然系冇，系的确冇14代咁黐筋去到300-400瓦，即系但系都唔见得好悭电噶咋。不过就佢向来都系习惯用呢个方法去限制消费，而且强硬要佢 换板 换 U 噶啦。大家都已经习惯，如果你仲系用紧 Intel 嘅，仲系要用 Intel 嘅，你都习惯咗噶啦，咁咪算啦，咁啊都提一提咯。咁啊都关翻啱啱事啊，点解佢提呢啲嘢就系促销？而家我知道下两代要换板了，咁我而家啲 U 仲有冇人要啊？咁我要促销佢咪点啊？搞啲咁嘅嘢咯，即系搞啲咩花生嘢咯，算啦，不过就。好啦， 算啦，呢个就好啦。跟住就系又系啲 AI 本周的 AI 啦。 其实系上个礼拜，不过上个礼拜唔记得报，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又见 AI 第一滴血，我唔紧有冇咁多第一滴血啊？第一滴血又第一滴血，一样咁嘅情况啦。就系日本呢个有人卖呢个 AI 生成嘅，应该系海报。卖俾人，然后俾警方拉咗，就又有啲我唔知系标题党啊，定系唔熟呢啲嘢嘅人就话系同埋用 AI， 然后俾人拉钩咗，乜乜如何那样。因为我真系记得我喺新闻报过另一单一模一样，接近一模一样嘅嘢啊，一样情况。我要再讲一清清楚楚先，所谓嘅 AI 第一滴血同 AI 唯一玩系就系、是、因为佢用 AI 生成啫。就算你唔系用 AI 生成，你做一模一样嘅图出嚟，一样会俾人拉嘅。不过原因当然唔关 AI 事啦。而是威士罪，我哋专题有讲过，不过就咁耐之前嘅嘢，我就唔介意我重复一次啦。日本嘅威士罪系讲紧唔可以发布威士嘅产品，咁但系喺约定俗成之下冇写明嘅，喺约定俗成之下，佢哋咩叫做威士呢？就系、是、性器官冇打码，咁就算系威士啦。佢哋认为打咗码就唔足以引起威士了，即系日本人嘅老回老，我唔同佢争拗，总之现实系如此。总之他们是应该会触犯威士罪，因为他没有打麻。所以日本的威士罪其实主要是指咸东西没有打麻罪名。那这个 AI 生成的时候他是发布出的时候是没有打麻，所以拉钩他。如果他打了麻的话，或者你用个屁股印出来，他是不会理你，我重申一次。所以所谓的 AI 第一条是基本上是标题党来的。主要是澄清返不关 A 不 AI 事。而是咸嘢冇打码，你用画的又好，用印的又好，用影的都好啦，都是会拉钩你嘅。喺日本就咁简单嘅啫。咁啊，你澄清翻啦，有啲人又怼落块面度，你上个礼拜做乜唔提啊？系咪惊捻咗啊？乜啊？切， 第二系纯粹就唔记得咗啫，留意就有啦。 即系咁啊，第一单其实想讲好耐噶啦，但系又真系冇乜理由去讲。咁而家既然有单新闻就出嚟，日本餐机个新闻就系话报道就系话，哦，因为某本漫画讲呢个日本地震预言，所以咧呢个香港航空公司佢咁样讲，但我哋指嘅应该系指台湾嘅航空啦，缩减咗去仙台得岛嘅航班。咁佢用呢个嚟做标题去话有咁嘅情况出现，我觉得就系、是。躺着也中槍成意。先講佢講嘅大灣區航空點解要縮？香港人應該都知道冇客啊嘛，即係你個朵咁撚臭。一開始咧就係啲航線價錢相對 CPU 都唔錯嘅，咁大家有啲人都唔理佢大唔大灣噶嘛，咁啊總之有得飛咪飛咯。 咁本来都好地地嘅，咁其实又唔系真系一定要咁抵制佢咁嘅成冇乜嘢嘅。问题就系佢呢啲中国公司，只要系中国高层搞出嚟嘅嘢咧，就总系会濑到嘢嘅。之前就系产生过几次，就系大湾区航空因为唔够数 cut 航班 ，cut 你咪 cut 佢咯，使俾面啊。跟住发现原来呢样嘢喺中国行得通，香港行唔通。你 cut 我航班嘅话咧，一嚟就会客源数会大减，二嚟你要补上翻俾人，唔系好似大陆咁样摸摸个鼻就算够数噶。唔系你恶啲啊，即系咁啊。总之因为咁啦，佢就客流就大减，其中一个原因啦。就系总之就系即系啲丑妇中水见家翁，你时间耐，你咪知道当唔当然系咩级数咯。咁大家知道咩级数咯，咁咪宁愿去搵 UO 老母又好，搵香港快啊，搵翻国泰都好啦。总之就唔搭你啦，你间嘢閪啊嘛。因为大家都讲都系嗰句航空公司，你哋斗唔閪嘅啫嘛。基本上就系大家知噶啦，有几多间系好嘅啫。大家都系斗唔閪嘅啫嘛，你呢期閪咯，咁人哋咪答你咯，咁简单嘅啫嘛。正常应该改善服务噶嘛，咁佢唔系， 但系嘥气啦，改咩啊？你咁啊，你睇下 U 老母咪知咯。而家要啲公司做到扑街，又 cut 乜 cut 乜 cut 乜，冇办法啦。你冧斗平啊嘛，你斗平平咗一定限度啊，个 cut 成本，一 cut 成本嘅话，咁咪 cut 你空，梗系 cut 服务噶。你 cut 服务最好嘅啫咩？要啲要嗱，人手唔减得，因为安全规定，你要每班机要几多个人嘅，人手唔减得噶啦。咁要你咩有空腹又清执埋嘢执垃圾咁做一大堆嘢咯，啲优惠全部 cut 晒咯 ，cut 到扑街咯，咁冇办法噶喎呢样嘢。 哦，咁呢个另一样啦，不过啱啱讲嘅就系佢客流减少咗之后咧 ，cut 航班，然后对外嗱，先讲产经嗰边咧系唔可以话佢报假生命，因为大湾区航空真系咁样讲嘅。因为地震的疑虑，所以就减少了那边，所以客流减少了，我们减少航班，他真的这样讲。那产经根据你所讲而讲出来，不算是做假新闻，最多是叫做没有查定得很深入的，因为实际原因就是你自己的服务是客少，其实是因为这样，因为反转，我又不见国泰这样的航班，又不见 UO 这样的航班，就说这些，我不要了，总之他讲的就是，他还要讲是因为地震嘅预言呢样嘢咧，就都唔算系产经嘅镬嚟啊。其实，因为香港嘅新闻、台湾嘅新闻都好中意将呢两样嘢捞埋。即系我唔记得边个机构，应该系日本嘅地震预测嗰边嘅当局，我唔记得咗系边个机构啦。总之嗰边就有讲过，日本嘅南海海槽嗰边有机会喺年中产生大地震，有个咁样嘅嘢，我哋之前都有提过，有个咁嘅可能性，唔一定嘅。咁然后好多人就会将另一本漫画啦 ，ACG 相关嘅点嚟啦，有另一本漫画叫做咩？我所看见的未来。去入边都唔可以叫预言嘅，入边其实冇讲到咁嘅嘢嘅，系话2025年嘅七月又有一个大地震，将呢两件事捻埋咗一齐。我要再喺度顺便澄清埋，天文台相关类似咁嘅机构，我哋科学嘅机构讲嘅系南海海槽喺日本沿岸南少少，而呢本漫画讲嘅系菲律宾板块嘅正中央。稍微有少少地理常识，或者是你地理堂冇还翻俾阿 Sir 嗰啲，你都会知道，大部分地震都系板块边缘入边产生嘅，板块中间唔系冇，但系绝少产生地震，更加遑论大地震，更加遑论地震产生嘅海啸。大地震唔一定有海啸噶，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啊。虽然极度巨大地震通常会有啲海啸，但系呢个唔系一定嘅，要睇佢震源嘅深度，要睇佢嘅地形嗰啲嘢嘅。就算是三一一地震都好啦，以嗰个地震规模咧，其实个海啸算系相当地低噶啦，已经系。如果系位置去得唔好嘅话，嚟多次9.3咧，唔止而家10米高度嘅，你要搞清楚。不过呢、这个预言呢、这个漫画入边讲嘅嘢，同现实科学家所预测嘅唔系同一件事，佢哋嘅地方差咗好远远，一个喺菲律宾板块嘅北部边缘。南海海槽嗰边，一个就喺菲律宾海板块嘅正中间，完全系两回事。咁啊，好多人拎个碌混为一谈。台湾有新闻如是，香港都有咁嘅新闻如是。咁啊，当然因为咁样比较及正啊嘛。尤其是呢本嘢嘅完全版嘅中文版系大快文版文化出嘅，佢本身嘅文案就好中意攞呢件事嚟炒，话佢预言乜如何那样。当然啦，因为佢哋想 sell 书啊嘛。 咁正常嘢， 虽然我都系觉得你 sell 书还 sell 书唔系咁过分噶嘛，唔系咁样讲谣言噶嘛，不过算啦，你知 台湾噶嘛， 系呢个你嘅，虽然系讲咗我想呢个我想讲嗰句，不过你讲咗出嚟就入你数啦，即系佢就系想咁样去炒去热炒啲嘢，所以佢先咁啊，因为呢本嘢入边根本就冇讲过呢个预言， 佢个廿万入边，亦都冇任何一个成功广告嘅预言，全部都系话我预言咗你1999年出嘅漫画，话你预言咗1995年嘅事，啊大汪和王菲嗰单嘢，同埋我仲唔知咩乐团唔记住啦。呢两单嘢都系你本漫画出之前嘅事嚟啊，我点解预言唔到啊？超，我仲预言到311大地震添，即系我预言到阿东捞春俾人暗杀添，暗杀唔成功添，我而家要预言有几难啫？发生咗啦嘛件事。有咩事系未发生过，然后佢话咗预言，然后又成功噶零 zero 一件都冇，唔好讲呢啲所谓 YouTuber 就教出嚟嗰啲影片。虽然理论上我都系所谓 YouTuber 啦，如果你喺 YouTube 听嘅话，但系有啲嘢真系查证一下先咯，即系 冇所谓啦。即系嗰、那个，即系我根据我唔知边度，应唔知我边度睇翻嚟讲法就系、是、太好啦，日本少啲人入去最好啦，我逼啊。 因为虽然呢啲全部都系。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行销出来的东西，但是确实是有人相信了，确实是少了人，确实是有人因为这样而考虑那段时间不去日本治，的确有这样的人的，那你就不要去了，没所谓的，都是那句。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讲呢？一部分原因就是我要在这里 正中留下白纸一字对外对公开的记录，这个预言 100% 是假的。我唔可以，因为我唔想到咗过完七月之后先再调翻转头嚟噶。嗱，我都话呢个唔系真噶啦，我要留翻个记录，因为好早之前我已经知呢单嘢系嘅骗局，但系我冇乜出过声，而家冇公开讲过。我而家留个公众记录就系呢单嘢，所谓嘅七月喺菲律宾海板块入边会有大地震呢样嘢，100% 系假嘅。即系我留翻低个白纸黑字嘅记录喺度，即系你到时你可以翻嚟听，我非常肯定，佢绝对唔可能发生。大佬，呢啲咁违反常识嘅嘢，你做神棍，即系今次我记得6月廿几号啊，都有个神棍话会有大地震如何那样乜乜七七，搞埋直播性啊嘛，地震呢喺边度啊？去咗边啊？ 你最好你真系信，然后少啲人去，等我哋冇咁逼。 嗯，即系，不过算啦，系。 好啦，咁就呢啲嘢就算啦。咁就本周就 咁啊，今个礼拜其他仲有一扎嘢，大家应该系留意到我哋讲漏咗嘅。 今个礼拜咧，其实日本有三单大事发生嘅，即系好似柯树咧，佢好中意噶嘛，柯就系每一集有三件事，今个礼拜有三件大事发生，有一件就唔关我事，我唔知道咩事嚟嘅。另一单咧亦都唔关我事嘅，就系、是、人哋偷情嘅事，当然唔关我事啦。另一单就系 Mad in Bed with 中村由一，咁就呢个就留翻我讲任天堂事件再讲啦。好，咁个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